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何桂玉。最近呢，因为我开始在 YouTube 上面放影片，那我就收到一些巴黎不打烊 Podcast 的读者啊，不，听众私讯给我，然后他们真的非常可爱，然后问我说我是不是要转行当 YouTuber， 然后就不录制这个 Podcast 的节目了。那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 YouTube 的影片呢，其实是一个文青的饮食频道。因为我自己真的是一个爱吃鬼，就是我先生说我就是一个注意力都在那个食物上面的人，就是每天都想中午要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这样是一个我也瘦不下来的爱吃鬼。那所以呢，就是平常生活中也吃了不少的餐厅，然后我这个人又好奇，然后又脑中随时都一直有一些新的想法，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那就做了这个 YouTube 的影片。那当然不会影响到我这个 Podcast 的这个录制，相反的反倒会更督促我这个 Podcast 的录制。为什么呢？好，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礼拜二的时候上了 YouTube 的这个影片的时候呢，我就很担心我女儿看到会是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她放学的时候，我就有点像那种怎么形容比较好呢，有点像那种大家知道那种媳妇做好的菜端上桌要给婆婆尝一口，或是像以前我大学就是要评图的时候很怕被老师骂那种状况。然后我就给我女儿看我的影片，然后呢我女儿看了影片之后就说有比较好一点呢，这样这种态度。然后呢我心里面正在放松的时候呢，她突然间问我说，你上次是什么时候放影片的？你打算多久放一支影片？然后我就说，哦，我打算大概一个礼拜吧，更新一次。然后他就说，可是你上一次更新的时候是礼拜三，为什么你这次礼拜二就更新？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上礼拜二也是更新的时候，那就是因为影片有点问题，所以我把它下架了，礼拜三又再放一次，这样。然后得到这个答案，我女儿她觉得还不够哦，她就跟我说，那你是在几点的时候上传影片的？我说那个台湾跟法国有时差7个小时，我今天比较晚一点，大概是台湾时间12点。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以后就要准时在星期二的晚上12点放你的影片，每一个礼拜二都要这个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哈，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啊。像我的 podcast 也是一样，我什么时候录制，然后录好了有时间剪接，有时候放音乐，然后呢可能有的时候还要再隔2-3天才会上线，这样。就是因为我工作家庭的事情，我都要就是抽空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女儿就给我上了一课，她说所有的这些专业的 YouTuber 或是网红，他们都会在固定的时间点放上他们的影片，这样他们的粉丝呢就会时间一到准时收看。我听完女儿讲完这些之后，我就真的完全震惊欸，因为他们这个世代的小孩真的就是出生就掌握这个流量密码。我真的是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我应该要好好的，就是时间到了，然后准时放上我的 podcast， 放上我的影片，就像我跟大家，就跟所有的听众或是观众或是读者有一个约定，有一个约会一样。好，然后最后再附带一个好笑，就是女儿听到我说，哦，那这样子以后呢，我就是每个礼拜二晚上9点放我的这个YouTube 的影片，她就问了我另外一句话，她说，那你有没有跟其他的大牌网红撞期？我快要笑死了。他就是说呢，我放影片的时间点不可以跟其他的就是很大流量的网红撞时，这样子的话人家都看他都不看我的。 我真的觉得太好笑，因为我女儿一直叫我去报名这个艾丽莎莎的课程，那我也很认真的报名了，但我们家就有一个那个迷你艾丽莎莎在教我这些，她自己也没有拍影片，但是就是她长期看这些影片啊 TikTok 啊或 YouTube 下面的心得，然后跟我讲啊，很多事情我都不晓得，都是跟女儿在学。那既然我已经决定就是每个礼拜二晚上就是台湾时间9点更新我的 YouTube 的影片，所以呢我也必须要对我的 Podcast 负起责任，那就每个礼拜五就是台湾时间的晚上9点也会更新我的 Podcast 的这个的节目。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背后有女儿的压力很大，虽然她不听 Podcast， 但是她因为看 YouTube， 所以我必须要准时，那就是一个礼拜二一个礼拜五这样。我跟他讲了之后他还说为什么要礼拜二为什么要礼拜五，我真的觉得好恐怖哦，我的女儿怎么那么恐怖，我好像回到大学的时候定礼拜二礼拜五，就是以前我大学的时候二五设计课要交作业啊，太恐怖了。我现在想到都在发抖，然后我很希望我这个2023年可以完成这件事情。好，那我来说一说为什么我这个要拍影片，然后呢我要很认真做我的 podcast 这个决心。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去年我翻译了像小王子一样反应与思考这本书之后，我就获得了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启示，因为我觉得我常常就是做东做西，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然后很多的好奇心，很常常有时候会问很多问题，然后脑子里面就会一直在转，一直在想，然后反正大致上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过动儿的状况。那翻译完这个像小王子一样反应与思考这本书之后，我就决定要去无存精，然后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那当然也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因为我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那我好好的想一想，就是说其实我在法国这十几年来，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的工作就是做多媒体的一些创作。那多媒体的创作其实有很多是和科技和技术有关的。说真的，就是这几年来我常常在做完一档展览之后，我就会有想要退休的这种感觉，这种想法。因为常常我们在做这些东西，它的挑战真的是很难，就是说在技术上，然后或是在执行上，都是太困难了。我举例子来说好了，像10年前吧，我们在台湾的桃园机场有做一个大型的机械式的互动装置。那个时候，说真的应该是已经有12年了。那些器材啊技术啊设备或是一些科技的东西，在当时要控制或是要完成到我们想要的状况，其实是非常困难，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当时这件作品是德国和法国两边最顶尖的硬体和软体的团队，我们一起就是完成了这个东西。但是呢，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就是说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做像这样子这么消耗脑力然后那么消耗体力的工作。就10多年前我真的是应该说年轻身体好吧，那时候我们还可以就是下了大雪，然后飞机就停飞，我们只好开车从巴黎开了14个小时到慕尼黑，跟德国工程师一起开会烧脑。那曾经是我就是人生中工作最棒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到的时候两边彼此都已经想过了所有的可能性，所以大家坐下来开会的时候完全就是一个烧脑的这种情况，这种真的是烧脑，我觉得半个小时你就会觉得很累的那种烧脑，尤其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机械然后工程然后还有软体全部全方面，那我自己是设计师，我也必须要去解决所有跟设计有关的问题。过去的十几年来我大概就是过这样的生活，就是一直在挑战，一直在做一些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一些东西。那有些东西都很困难，然后有时候要东奔西跑，我们的案子有时候在美国在英国在中国在日本，然后身体上面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那累积到现在，我就常常做完一档展览就觉得啊，我真的很想退休，因为每一次的风险都好大。我举一个跟台湾大家比较相关的一个案例好了，就有一次呢，我们就跟董阳姿老师合作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呢就是用董阳姿老师的画作，然后再搭上我们的一些就是多媒体的创作。那我们那时候呢就是用这个机械，就是有七个很大我们从法国空运到台湾的机械转盘，让董阳姿老师的创作可以变成就是上万个排列组合的方式呈现。那这个案子呢，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做完真的有一种精疲力尽想要退休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在法国都准备好的机械感应器材，所有东西，甚至电路板，我们都测试过无数次的器材，到了台湾却一一的坏掉、故障、锈抖。一直到展览的开幕前一天晚上凌晨两点，竟然还烧掉一个电路板。我那时候真的已经是熬了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然后凌晨两点我就只好上台湾的这个就是一个 Arduino 的那个电路板的这个讨论社群里面问问看有没有人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可以有两块电路板就是来解救我们。好险台湾这些科技岛凌晨两点还有人举手回应。那这个展览它是在早上九点开展，我们真的是弄到最后一刻八点半还一堆的线乱七八糟，然后呢九点开展的时候全部收得干干净净，看不到一条线，而且呢所有东西都可以正常运作。这大概就是我们平常工作的一个状况，就是压力极大，尤其是要开展要准时，然后不可以有任何的错误，会有任何的问题。那在法国的话呢，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完全靠口碑，就是你这个展览如果开幕的时候你有什么东西宕机，或是你什么东西没有弄好，或是它的风评不佳，其实业界很小，大家马上就会传开。那我们很多的案子其实也是靠口碑然后拿到的，或者说可以进入某个美术馆，像进入奥赛或者进入巴黎人类学博物馆，这些都是因为曾经做过什么样的案子，然后人家才会知道你，然后你就会进入这个小小的圈子里面。那这样子的情况自然就是压力很大，就是一直不能够出错，然后一直在做一些挑战很高的东西，包含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今年要上档的一个展览，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技术上的问题也是非常的多。唉，好吧，讲了这么多，我就决定就是要做我喜欢的事。因为我翻译完这个像小王子一样反应与思考之后呢，我就决定要像小王子一样，我现在已经很努力了这十几年了，然后我想要就是稍微放风一下，然后做一点我喜欢的吃吃喝喝，然后呢录一些我的 podcast。 然后我今年也报了一个学校要开始念书，反正呢就是决定要让自己就是至少活得像人吧。我有一个读者，他看了我那个第一支影片之后，看到那个活得很好很幸福的这个机械的奢侈品，机械的爱马仕，之后就留言跟我说鸡都过得比你好。对，鸡的生活非常的健康，早睡早起，而且三餐饮食正常。 OK， 那我现在讲了这么多就是要跟大家讲说，我今年呢会开始想要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 YouTube 影片被女儿鞭策之后，我这个 Podcast 部分我也会鞭策我自己，我也会很努力的做。但是呢就是有一些比较困难的这个节目，像那个欧洲思想审查室，哇，那个真的我现在已经完全卡关了，因为有一个就是思想家非常非常的困难，大家到时候听到就知道，哇，真的是我要了解他为什么被禁，我必须要去了解他背后的整个思想体系，哇，这个准备时间真的是超恐怖。我暑假的时候就研究，应该去年暑假就研究他的这个历史啊，还有他的思想，然后觉得整个就是一个黑洞，我整个跳进去就出不来。而且他只是这个思想审查室里面的某一段时期，就是某一个 podcast 里面的其中一个人而已。所以 像这样的节目可能大家就必须要稍微等久一点，那其他的呢我就会很努力的这样每周更新。那今天呢我就要来跟大家讲，就是这一本影响到我，就让我的整个决策或影响到我现在人生的这个像小王子一样反应与思考。那我这边要先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就是如果你听了这个像小王子一样反应与思考这期节目之后，你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心灵鸡汤，那你没有想错，它的确，因为这一系列像某某某一样反应与思考，在法国的这个书店里面，就是在这个心灵成长这一区里面的。也就是说，你想要变成像谁，变成像小王子，变成像香奈儿或是亚森诺平，那你就要读这类型的这个心灵成长的书。那我翻译的这三本，比如说香奈儿，他带给我真的是很多勇气，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的这个很多的故事，他的很多想法是会给女人带来勇气的。那亚森诺平的话呢，就是告诉我说我只要活得要稍微聪明一点。那小王子的话呢，他真的就是告诉我，就是何归于你可以人生不要活那么累，就是像几年前那个参加这个我女儿学校家长会，雨中然后塞车还要骑滑板车，扑街了还要爬起来，这种事情怪不得我现在会无时间啊，就是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所以今天像小王子一样反应与思考的第一集的节目，我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一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章节，就是呢噔噔噔，像小王子一样对自己好是不是很重要。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老实的说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并没有很喜欢小王子这本书。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但是我一直没有很喜欢。刚好我另外一半没有很喜欢，我女儿没有很喜欢，我们一家三口真的是怪胎一家。而且我们一家三口为什么都不喜欢小王子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觉得小王子就是一本装可爱的书。就是觉得小王子很心灵鸡汤，很装可爱，你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可是呢因为翻译这本书之后，我又重新阅读了一遍小王子，然后我的整个看法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耶。就是因为翻译像小王子一样反应与思考，然后再去重读小王子，我反倒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可以投射和运用在我自己身上，然后我就觉得小王子这本书真的很不错，我现在要活得跟小王子一样。好，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吧，就是有一些书呢可能在不同年龄阅读会有不同的心得。那小王子之所以可以这么畅销，它一定有它的原因。你看我到了44岁，今年已经要45岁了，才开始喜欢上这本书。好，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就来了，就是这一本书里面其中一个章节，就是像小王子一样对自己好。这个章节的开头，作者就引用了小王子书里面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成功地好好判断自己，那么你就是真正的智者。那我先来念一下这一章的内容给大家听。为了追逐夕阳，小王子有一晚在他的星球看了43次日落，他很清楚自己要培养什么才能让自己同时获得快乐和平静。在他的小行星上，没有人支配他的欲望或快乐，他独自决定是否将椅子移动几公尺，好观看下一次的日落。没有流行，没有规定，没有媒体或杂志煽动他去做他认为对自己好的事情。自由主宰和判断自己的快乐，小王子不需要谁的建议就能够创造自己的愉悦。他知道自找乐趣，享受一切，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追随自己的渴望，像他观看过无数次疗愈又抚慰人心的夕阳。正如小王子本书的叙述者，他在小王子和点灯人相遇时最后说的，小王子不敢承认的是，他之所以舍不得离开这颗得天独厚的星球，是因为这里每24小时就会出现1440次日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善待自己，来自责任、家庭和工作的一切，不断将我们拉往各个方向，直到我们在满足大家的要求和个人的私欲中被撕裂。 请听我们生活里的回音。很明显的，我们花在忍受的时间比善待自己的时间还多。对于为自己做点事，我们经常把这个问题放到最后面，等下次假期再去希腊玩吧，如果有放假的话。最后，除了我们，是谁可以阻止我们花点时间想想自己，做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事？此刻请像我一样关掉你的手机，你似乎已经半年没这么做了，然后用心看，用心倾听。当没有手机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没有人可以联系你，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没有人可以打扰你的世界，打扰你的时刻和你。你独自一人，你很好。此刻只要用你喜欢的事物来点缀，用音乐，用阅读，用白日梦，用食谱，用一点园艺，用适合你的活动，关掉你的电话。就在这个时候，让自己舒适自在。无论你是在何时何地读到这篇文章，我请你试试看，就是现在，不要等一下，试试看，而且再来一次，就像小王子一样，再次学着为自己做点什么。因为知道对自己好，不只是获得利益和享乐，还有知道，就像小王子疗愈他的创伤，并且帮助时间从时间里解脱，为昨天的伤口擦上药，就像小王子，夕阳可以舒缓他的悲伤。我们应该也在生活中培养出可以疗愈我们心灵的喜好。现在关上你的手机，也关上打断你思考的荧幕，你难道没有看到，在远处，在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影像悄悄浮现着你的渴望？是不是你的小王子试着跟你说话，还是很难听到他的声音，他已经深深的被隐藏住了？你已经很久没有和儿时的你对话了。然而这些影像难道不代表一些想望，一些未获得满足的欲望？你听，你的小王子是想要对你最好的，温柔地好好照顾他，就是善待你自己。以上呢，就是这一章的主文。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小小的旅行笔记，那旅行笔记就简短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让自己快乐，就无法让人快乐。那这一章呢，真的影响我还蛮大的。为什么？就像大家知道的，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妈妈不快乐，他们的孩子就不会快乐。如果不知道让自己快乐，就无法让人快乐，这句话我非常的赞同。而且呢，我也非常的赞同，就是我们要倾听自己内心里面的渴望。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 YouTube 的影片和 Podcast， 因为我发现我在这么累了就是十几年之后，我现在让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录制 Podcast 跟大家分享，或是做影片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或是在巴黎不打烊的脸书上面跟大家互动的时候，这是让我现在觉得很开心，然后对我自己好的事情。那其他的像和中道大哥做一些预购啊，或是巴黎不打烊的一些预购，也是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帮就是台湾的一些杂志写这个巴黎家饰展的一些趋势报道，大概已经从我念书的时候到现在都已经写十几年了，一年两次看巴黎家饰展，但是呢可看不能买，一直到最近才可以跟大家一起买，一起踩雷，都让我觉得很棒。哦，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因为我们现在会准时就是礼拜五上线，那我就要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礼拜五我们现在有那个罗马戒指的预购，就是我前年带我女儿去意大利玩的时候发现的一个罗马戒指，它是用那个 3D 印表机射出的，就是 3D 列印出来的戒指，然后加上锆石，那我和我女儿都很喜欢，因为我们都很喜欢黑色，就觉得很酷啦。那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个金牛座是很闷骚的人，我就是喜欢那种你戴上去看起来就黑成一团，好像没有什么，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仔细一看才发现说，哎，原来你这个黑中还有不同的这个材质，不同的层次，这样。所以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戒指。那我们现在就在预购这个罗马戒指，因为去年有买过的朋友就一直敲碗说他们还要再买，所以我有联络这个在罗马的设计师。我们预计就是可以预购到下个礼拜一吧，我就要把这个我们的订单传给他，然后请他开始帮我们制作。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巧克力，我们巧克力2023年又推出新的，就是专门只有我们台湾才有的 menu， 是我跟这个巧克力师傅特别熬的哦， 就是要用我们台湾的茶叶做一款巧克力蹦蹦。那我们今年的巧克力跟去年一样，还是有采取这个订阅制，也就是你年初的时候就订阅一整年份的巧克力，然后呢你每次双数月的时候你就会收到你订的巧克力。那今年订阅制还很不一样，就是所有参加巧克力订阅制的朋友们，就是你们除了每个双数月可以收到巧克力之外，就是不用再另外抢，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就是每两个月我就会去就是特别南下坎城帮大家看看有什么就是 chef 在做什么新的特别的东西。那这些新的东西通常都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那所有参加订阅制的朋友们就可以就是优先选购，就不用再跟大家抢，因为有时候真的是秒杀。那秒杀的原因其实是因为 chef 他的工作室人真的很少，所以他没有办法做非常的大量，当然就是因为日本那边真的订太大量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少少的订，所以这些就是另外就是加购的商品就变成说数量变得很少，需要就是大家有时候要抢，当然这也不是我愿意的。那今年就开始说就是让订阅制的朋友们可以优先购买。那今天的 Podcast 我就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这一集的节目并不是很长，因为我希望接下来我都可以就是固定的按照时间推出我的 Podcast 的节目，在不影响我的工作和家庭的情况下，所以可能每一集的节目会稍微短一点，但是呢我的推出频率会比较正常。那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哦，拜拜。